网向快报，11月18日，录音嘅时间系下午2点钟香港时间。我哋今日好齐人，全 team 人都可以录呢个快报。咁啊，今日嘅快报就讲下我哋嘅非常友好嘅频道下贱频道最新嘅收费计划。咁啊，马来 系几多钱啊？ 马来嘅 友情宣传啊，呢、這个系咪啊？我哋冇收佢。宣传 哇，咁宣传下咯，帮有台冇所谓啦。 系、哎、啊， 万人台啊，佢哋都系。 哇， 系噶、哎。如果你去 YouTube 见到， 啊， 真 BC 都熟佢哋、啊。你个收费点啊？今次最新收费咧？ 啊，我唔记得价钱，但系我净系知道比 Netflix 系贵好多咯。 我读俾大家听啦。喂， 我真系唔知具体价钱，唔记得咗。 马来根，马来根，马来根，马来根， 系 系。 是其实是啤梨漫步的新收费计划，并不是整个台的。 嗯。 那他的这个 post, 那他的新的 post 呢就说呢，由这个11月13日开始了，已经实行新的收费计划。订阅三个月呢就是384元港币。订阅六个月咧就系768元港币，订阅一年12个月咧就系1536元。咁为咗回馈旧嘅订户咧，凡系订三个月咧就送你多一个月，订六个月咧就送多两个月，想订阅12个月咧就送三个月。 嗯， 如果2017年咧。12月31日前订户数目超过700个，佢就会继续广播。恳请各位多多支持。 喂，佢一个月几多钱啊？ 380。 一个月除翻 百零蚊啦，百零蚊啦，当系百零蚊啦，83元系。 一个月80元， 103元到。 103元啊？ 系啊。 Netflix 一个月 premium 个 plan 知唔知几钱啊？香港93元咋？ 93元啊！咁佢質素高過 Netflix， 屌你咪，有人 Netflix 都冇粗口，屌你老尾！呢個啤梨漫步有好多粗口噶嘛？由一開始， 擺明動鳩你噶啦！ 唔係啊，唔係啊，你講錯咗啊！係我賺你就梗噶啦！我都咁真 B B， 我其实冇听过，系咁啊，唉，即系呢个其实又即系我都为佢辩护啦。佢如果收费咁样嘅话，即系真系好啊。其实如果做得到，因为我哋都想收费迟啲，因为一啤你可以收费，冇理由芒果唔可以收费啊！屌， 系我 系咪先？ 我唔睇好啊，收费嘅话，顶， 唔系其实收费咧，即系。其实他们做得住的，因为、人民力量那边那个人呢都曾经去过穿着这个下贱频道的衣服在老萧的节目那里做节目的嘛。那他是一个人生的高峰来的，即是他们的收费计划肯定是成功的，我相信。 你打多多计数机呢，计一计条数呢，即是刚才马来根不是说他们要多少个人才可以继续开吧。700个，嗱咁除翻翻12个月咧，大概即系佢营运呢个啤梨漫步咧，即系六皮嘢一个月，即系六皮嘢就可以生存到啦呢个节目。喂 ，Berry 妈自己比啦，唔够自己贴啲啦，得唔得啊？你 系啊，几球嘢、啊？几 球啦？要六皮嘢 广告系咯，广告杂志、啊、大佬， 唔系啊，我赚你就梗噶啦，即系呢一样嘢你要记住咯。佢讲得好明白嘅，其实佢唔系，即系所以我一直都话佢唔系一个。 好老实啦、啊，我觉得 佢系老实商人，因为佢就讲明嘅，因为呢啲系有强奸冇焗到噶嘛，即系冇焗体啊 ，sorry， 即系你一定你订咧就系自愿嘅，就唔会系佢逼你订嘅、所以我都几支持佢呢种做法咯，讲真，即系呢个节目系即系优质嘅粗口节目，即系啲粗口 吓、啊，除咗粗口之外咧，仲有一样做好难做到噶，叫漏口啊。 哦，唔系我哋都有，咁我哋都有少少，即系我都承认，我都有少少流口，咁我哋都做到嘅。咁粗口就真 B C 劲啲，畅顺啲粗口，咁其实都 OK 嘅。我认为呢个节，即系佢呢个收费都唔系真系算贵，因为 Netflix 冇咁多粗口听，同埋唔会有人出嚟同你讲我赚你就梗噶啦，即系 Netflix 唔会咁样讲噶嘛。 系咪先？ 但系 Netflix 有靓女睇、哦，有时有啲超级英雄片睇、哦，佢哋讲佢得啲粗口英雄啫、哦。 佢嗰啲叫 咁，佢咪靓仔嘅？ 佢靓仔咯，同埋有超级精虫咯。 咁又系 啱噶，好噶。其实佢哋真系我都帮佢推销紧啊。所以而家其实如果各位即系听呢个芒向快报嘅人咧，觉得啤利漫步系即系 抵嘅， 系呃你咧，其实系唔啱嘅。佢哋唔会呃人，佢哋非常老实，同埋佢哋系物超所值。因为随时你可以知道，即系其实好简单啫嘛。如果佢 sell 马来西亚楼俾你，你咪知道马来西亚楼啲楼唔买得咯。佢 sell 永念亭俾你，你咪知道永念亭唔捻买得咯。即系佢 sell 咩俾你都唔好买咁啊，咁啊得啦，咁啊悭到咯。 咁咪即系大师沈大师嘅楼宇篇 系啊， 马大师， 马大师系啊，马大仙，只马大仙，因为佢卖骨灰庵咧用仙字比较合适，马大仙。 嗯。 系啦， 嗯， 真系掂啊呢、這个， 掂香港奇人多啊，大佬， 都唔知道会咩嘅， 就梗噶啦。 我成日谂佢以前话自己碌沟好大啊嘛， 系咩？我真系笑， 唔系 成日讲话，碌咩大？你知我碌嘢劲啦，喂够饱你之后咁我最惊佢好似睇嗰啲咩戏咁啊！整硬咗碌鸠，即系攞车胎揈下揈下咁可能。 喂，周边先唔系啊，唔系。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啊？叫做佢你记唔记得佢姓咩啊？呢个阿 Sir， 呢个 Barry Sir 姓咩啊？佢姓马噶嘛？ 马咯， 马捻系最捻大碌噶嘛？屌，所以佢成日都话自己大碌，佢以为自己姓咩就系自己系乜嘢？屌你老味， 当自己只马。 鳄鱼都话自己大碌噶，但系鳄鱼真正鳄鱼都唔系咁， 佢唔系大咯，佢话自己劲鳄鱼，话自己 系啊发发声啊嘛， 系啊，鳄鱼真系发发声噶，因为细嘅时候佢好似好又细又幼啊嘛，好似啲皮鞭咁啊嘛，咪会发发声。 嗯 系，同埋要澄清一样嘢，差啲唔记得，就系我哋隔篱台啊巴打台嘅节目主持人，新节目主持人仙人，佢话唔识我哋嘅。嗯咁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哋都唔识佢，因为我系即系讲真咧，我哋系唔信呢啲鬼神嘢，即系六合之外，全而不论。 系， 我哋从来都唔讲鬼嘅，就算 敬鬼神而远之， 系啦，我哋唔讲嘅，所以即系佢讲嗰啲节目，我哋都唔听，真系好老实讲，佢又唔听我哋节目，我哋又唔听佢节目，就系咁简单。 嗯， 啊，即系。所以啤你同佢系冇仇嘅，我哋同佢都冇仇嘅，即系冇拉楞，冇仇冇怨。 嗯， 吓、啊，咁我哋嗰日讲阿啤你话佢即系老婆做鸡啦， 疑似啫。 咁我哋其实就冇，其实就认真啦。如果听翻晒全节节目咧，我哋系讲清楚，我哋讲笑嘅啫。咁如果你唔讲得笑啊，算鸠数啦，冇所谓啦。我哋啲台冇人听啦，屌！因为老尾真系又唔会有机会着住件吓芒向报嘅 T 恤喺老萧隔篱做节目噶啦，屌我咁讲啊，屌你老尾，系咁啦，唉， 好，系咁， 好。